杨天青也接到消息，立马赶了过来。他没有丝毫犹豫，便答应了谢池的请求。巧的是，他明天就要离开南京，本来也是要过来道别的。我可不可以再带两个人？ 哦，可以，车后座可以坐三个，你可以带上你的好姐妹。 阿如一直在医院仓库帮忙，一见谢池来，激动地扑过去。两人虽相隔不远，见面机会却极少，难民同事太多，谢池没办法帮助所有人，他只能自私地带走他的朋友。见完阿如，他便脱了护士服离开安全区。他摸黑来到旗袍店的地下室，里头还是自己离开时的样子，何峰与李长胜没有回来过。 他们躲在什么地方？他们还活着吗？ 谢池坐着发了会儿愣，找出一块石头，在墙上写下几个字： 安好，明日离京，1月8日。 谢池没有去找何峰，偌大的南京城把他分成10个都难去找到他们的人或是尸体。回去的路上，他没有过分沉痛，他隐隐觉得他那顶天立地的爱人还在某一个角落默默地奋斗着，他不该死在这里。藤田野熊的车先走，藤田青也趁他离开让司机绕到安全区。谢池带着江守月和阿如已经等在门口，同行的还有个男记者。藤田青也叫谢池到一边。 嗯，车子坐不下这么多人。 我不走，请你一定要将他们安全送出去。 不行，南京不安全，你不可以留在这里。如果你不走，他们我一个也不会带。 藤田青也紧蹙眉心，不给他说话的机会。谢池看向那群人，这时候要丢下一个是个很难抉择的事情。 可以挤一挤，我们几个都很瘦，可以做的。 做不了，只可以3个。 藤田青也看着这男人摇头，记者看出了谢池的焦虑。 我不走了，你带他们离开，更何况我一个男人，说不定到城外还会被拦下来。 姐，那我留下吧。 不要争，你们赶紧走。 记者忽然拥抱住谢池，借视线盲点将东西快速塞进他的口袋里。 一定安全出去，交给你了。 嗯。记者松开他往后退去，脸上带着微笑，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： 保重。 你也是。 上车吧。 谢池扶着江守月坐到后面，他刚要上车，身后一个抱着孩子的妇人哭着跪过来。 退后。 藤田青野的司机举着枪对着他，藤田青野立马按住他。 放下。 女人朝谢池跪过来。 能不能带孩子走？ 小孩子不占地方，我可以抱着。 谢池看向藤田青野，藤田青野点了下头。谢池赶紧拉起妇人，妇人抱着孩子亲，不舍得交给他。 他叫李国强，我活不成了，我家一个人都不剩了。求你养育他，或者将他送到福利院。 夫人又给他跪下，眼里充满了痛苦与希望。 或者出去随便给他找个人家，救他一命，求你了。 你起来，我会好好待他，你放心吧。 谢谢你。 司机一脸不悦，可又不敢说什么，一路畅通无阻，没有日本兵拦下他们， 唯一一次要检查行李还被藤田青也给拒绝了。车子缓缓驶离南京城，谢哲一直待在城里，从未见过外面的景象，果真如那些死里逃生的人所说，尸堆成山。他向后看过去，残破的城墙上立着几个日本兵，空中飘扬着日本国旗，他一阵恍惚。你坚守这么久，终于还是离开了。怀中孩子忽然啼哭起来，将他的思绪拉回来，望着孩子轻哄着，宝宝乖，别哭了，乖啊。 等到了，我去找些奶给他喝。 谢池淡淡看他一眼，没有回应。江守月趴在阿如腿上，一直闭着眼，也不知是昏睡着还是不想理人。阿如脸贴着车窗看着外头，眼泪花了窗，他咬着唇不敢哭出声来。 在这几十万人中，我是多么幸运啊。 车子停在法租界，藤田青也叫谢池下车谈话，他们都在车上，谢池不敢有动作，只好乖乖下车。 你要去哪儿？ 找朋友。 在上海吗？ 对。 我们还能再见吗？ 谢池没有作答。藤田青也微微低头，他略显紧张，在车上的几小时已经为下面这话打了无数遍腹稿，最终毫无停顿地说了出来。 我就要去山东了，今天晚上能不能请你共进晚餐？ 谢池在看车里的几个人，应付地点了下头。 太好了。 藤田青也笑起来，手紧捏着衣服边，他看向不远处的法餐厅。 那我忙完以后就到这里来等你。 嗯。 那你赶快去见你的朋友吧，要不要我再送送你？ 不用。你们下车吧。